白毅没有上床睡觉，他穿着厚实的外套在看书，听安宗噔噔噔的上楼来，捧着本书就出来给他开门。一进屋子，白毅却皱了皱眉头。 你有没有见过谁？ 因为路上消耗体力太多，又急着赶回来，安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一边换鞋一边摆了摆手，把药递给他。 喏，哎，先让我歇歇，擦擦头发，外面雨下大了，淋了我一身。 白毅接过他的东西，凑近过来，安宗的睫毛几乎都要碰到他鼻子上了。安宗禁不住后退，一个没站住，顺势就往后倒了下去。白毅一看，马上抓住他的手，安宗整个人扑倒在他的身上。 哎，你干嘛呀？感冒了还凑那么近，你想传染给我？ 白毅也没说话，只在他身上皱着鼻子闻味道。安宗不耐烦地把他的脸推远些，突然想到什么，立马摸了摸上衣口袋。 啊，靠，云靠边摔散了。 安宗推开白毅站起来，推搡中他裤子口袋中的手绢掉了出来。白毅捡起手绢，脸色大变，朝安宗大叫道： 傻瓜，你怎么可以拿介绍婆的手绢？ 什么？什么婆？ 白毅像看一个闯了大祸的小孩一样，皱着眉头看了看他，迅速地把手绢放到窗口去，然后拉着他就往洗手间跑。 你干什么呢？ 安宗嘴里说着，手里还不忘护着那散了的两块云片膏。他终于看到安宗手上的东西，顿时明白过来是什么事情。白毅放开他的手说： 你个小子有造化，也容易惹事儿。 安宗一个晚上云里雾里的就没有搞明白过。白毅接过他手上的糕点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再把他拽到洗手间，拧开水龙头就让安宗洗手，自己也在那里死命的冲。安宗莫名的跟着一起洗手，感觉自己像是个白痴一样。洗完了手，白毅用毛巾擦了擦。 你先去把头发擦擦，回来告诉我你怎么会碰到介绍婆的。 说完就走了出去。是安宗莫名的看着他，居然还傻乎乎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就擦起头发来。换好衣服擦干头发，安宗走出洗手间，白毅居然坐在那儿吃云片糕。 那是我的糕。 给你留着呢，吃吧，这东西可不容易吃到了。 他不客气地指着碟子里的另外一块说。安宗马上把碟子拿在手上，抓起一块碎糕就往嘴里塞。很奇怪，虽然闻起来非常香，但为什么吃在嘴里就那么没味道呢？感觉像在嚼蜡一样。安宗勉强咽了下去，推推碟子。 你那么喜欢吃，这点你也吃了吧。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？ 他的口气就像是西游记里那个介绍人参果的老道士一样。安宗撇了撇嘴。 不就是云片糕吗？闻起来还行，吃起来也太不是滋味了。 白毅没有拿走碟子，他拍了拍安宗的脸，乐呵呵地说： 小子，你真的很好运啊，这个是介寿婆的糕点，也就是说你吃了它可以长寿，虽然比不上什么仙丹寿桃，但的确可以增加你的寿命。 安宗看了看碟子里那些白色的糕，因为被白毅撞倒，很多都散了，样子已经不怎么好看了，但是依然有股淡淡的香甜味道。他皱皱眉心，心里想， 那个老太婆到底什么来头，居然卖的糕点可以长寿，难道是神仙？ 白姨又想到什么，表情渐渐冷下来，他叹了口气。 可是你这个小子居然把那鬼婆的手绢拿回家来，如果不是我看见了，说不定过段时间我们都可能莫名其妙的死掉。 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，一会儿说那个老太婆的东西是灵丹妙药，一会儿又说那个老太婆的手绢会害死人。 他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摆了摆手说： 哎，停，你说那个老太婆的东西到底是好是坏啊？她到底是鬼还是仙，还是一个怪异的老人呢？ 白毅停顿了一会儿，估计是在思考怎么说才能让安宗理解。他推了推眼镜， 习惯性的一只手撑着下巴说， 你看到的那个老太婆是不是一身寿衣打扮，拿着黑色雨伞，推着木车？ 安宗一听连忙点了点头。 哦，经你那么说我才想起来，那天那个老太婆穿的衣服是寿衣啊。的确，活人不会穿那样的衣服。 其实他是一个死人，也是一种鬼，却有两面性。他专门去借走那些不留口德，随便发誓诅咒自己的人的寿命。所以有的时候千万别胡乱发誓，虽然只是说说而已，但是语言这种东西历来是最具有灵性的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鬼，然后他会把人胡乱发誓损去的寿命做成糕点，但不会轻易把那些寿糕卖给别人。应该说能吃到这个东西的人怎么都是被他认可的诚信之人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你是个好人。 安宗脸有些红了。的确，自己对老年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热心。而至于为什么那么尊敬老人，他摸了摸鼻子，不好意思地侧过脸傻笑。白毅叹了口气，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那婆子的手绢拿回来，那东西是属于阴间的，不是活人能够拥有的。他会慢慢地磨掉你的寿命，如果一直留着，估计会莫名其妙的阳寿用尽。 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下次见到他，我还给他就是了。 估计那位老婆子是要让我们自己送回去啊。得了，糕我也吃过了，那么这次就让我带你去看看那鬼市的模样吧。 什么是所谓的幽冥古道呢？虽然有很多人都说曾经见过鬼魂所在的阴阳界，可这样的地方基本是和活人的世界绝缘的，那里是活人不能待也不能去的，去了就成了那个世界的人，再也没有办法活着回到现实世界。安宗小时候也听过不少关于幽冥鬼界的故事，大多都是祖母讲给他听的，说什么那里的人不知道疼，不知道饿，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，他们偏执地做着生前最执着的事。有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一个赌徒，他死了之后就永无止境地摇骰子。有的人生前喜欢唱戏，他死后就不停地唱，反复地唱。当初听到的时候感觉极凉，凉飕飕的，咽了一口口水，傻傻地问祖母，人死后都要去那里吗？祖母摸了摸他的脑袋瓜子，笑呵呵地说， 也不一定啊，如果一生做好人就可以去极乐世界，不用去那里了。 小时候一直很相信那句话，只要做好人就可以不下地狱，不去幽冥古道。但是渐渐地长大了，发现简简单单的一句做好人实在是难呢。反正安宗知道自己离那极乐世界是越来越远了，估计等他死了以后啊，也会去那个幽冥之地。 反复地做着某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 安宗思考了一会儿，想到那估计是睡觉。自从白毅说要带安宗去那个什么鬼市之后，他就对那里做了一个全方位360度三维立体的想象，脑子里像是奔驰着一辆小火车似的没个消停。最终导致的后果就是好几天没睡好觉，一直在想着事情。不仅仅是因为对那里好奇，最重要的是那块白的扎眼充满着死亡恐惧的手绢。每次回家看见窗台上挂着那块手绢，像是白无常的衣角一样在窗口摇摆着，实在让人不安烦躁极了。先不说以前听过的那些东西有多么阴森诡异，就单单白毅说的手绢可能会消耗他们的阳寿，安宗就坐立不安，心里完全没了着落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，普通人哪个不怕死呀？反观白毅，他的感冒自从吃了那块云片糕之后，就莫名其妙的全好了。